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连队 PMC， 感谢同埋欢迎系陆续嘅加入嘅。咁啊，国际风云变幻咧，香港咧亦都冇一日咧系行得落嚟噃。就计呢啲嘢缤纷啊，就特区政府嘅网页咧就偷偷地落架，同埋啊呢个叫做大气球啊，就拍 Q 之后咧。而家爆出一個咧都幾震撼，但係亦都令人非常之安慰嘅消息咧，就係呢個所謂嘅明日大魚咧，據說咧就終於剎停啦，啊就冚牌啦。咁啊新一項嘅施政報告咧係即將會咧係出爐。咁啊據說咧就呢個施政報告咧係就會咧著墨於咧係呢個住宅市場措施係嘛？咁咧希望係活躍整體嘅寫字樓嘅租務嚇。咁但系咧，呢个明日大屿咧就唔使玩咯，啊就系咁样咧，就变咗咧胎死腹中咧，啊都几难交代，因为咧到而家为止啊，特区政府咧系已经花费咗咧系多达5亿系攞嚟做一个环评报告，嗱呢啲咧环评报告咧啊呢、這个人工岛吓咁多钱啊你使咗出嚟。呢、這個早在2018年係提出，其中嘅核心咧就係交爾州要起一個人工島。咁但係現屆嘅特區政府咧就話喎，將發展重心咧就放喺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就交爾州嘅人工島咧就淡出啦。嗱咁嘅，啊呢個明日大嶼塔 Q 咧，呢個一早係意料中事。我哋三年前啊就已經講，以你特區政府而家財政儲備啊。向下走的那个大趋势，你不会有钱搞到明日大屿。至于北区大都会呢，我的预测都搞不成。如果不是，你看看距离特区政府呢是吹鸡叫香港的地产商呢纷纷参与落标签了意向书呢，到现在我想请呢特区政府在个施政报告那里不如回答一下北区都会那些地产商有没有是落标，有没有投地呢？这个呢亦都是同一个钱字有关。嗱点解会搞到咁呢，就是我哋回顾啦，就是前特首林郑月娥佢个任内呢就有三大 BB。呢啲我哋成日都学英文讲某某呢个政策系佢个 baby。呢个梁振英嗰一任内呢佢嗰个政改方案系佢个 baby。咁林郑任内三大 BB 啊。第一大 BB 就叫送中法，结果恭喜佢啦。就搞出咧200万人大游行，同埋咧送中法咧就流产啦。只不过咧生就生咗一个叫国安法出嚟，于是咧搞到香港今日咁嘅政治同埋经济局面。所以咧送中法呢个叫林郑月娥 BB number one 咧就流产啦。好啦，林郑月娥嘅 BB number two 咧就系一小时生活圈嘅。叫大湾区大融合啦，嗱呢个 B B 咧就生咗出嚟嘅，系咪啊顺产吓，而且仲肥肥白白添，只不过生咗出嚟之后咧，香港咧就 lift 咗落去啦，系人都知咧，明日大屿之外啊，呢个叫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亦都系林郑嗰任内咧系极力推销。是讲到呢喺呢个香港明日啊嘅终极幸福快乐嘅前途。而家你唔使问我，你问下通街嗰啲呢喺餐饮业嘅中小企同埋零售业就知啦。所以讲呢个 BB 生咗出嚟呢亦系呢系危害香港。好啦，而家第三个 BB 就叫明日大屿。明日大屿呢又系流产。就打咗支针，结果咧生咗一撇嘢出嚟。咁而家请啲妇产科咧，就用啲钳啊，用啲刀仔啊，系咪？希望咧，打咗个麻醉药咧，学大陆嗰只人工流产。嗱，咁所以咧，对于李家超嚟讲咧，宣布明日大屿嘅死刑咧，亦如果我系阿超哥咧。我都落得咧，系咁宣布，因为与我无关。系呢三大 B B 都系林郑月娥任内嘅好大协，只但系北部大都会咧 就是李家超的 BB 啦，咁所以呢就全力催谷，咁嗰个唔讲住先。嗱，你而家回顾林郑期内啊，系三大 BB 啦，吓呢三个都可以讲啊，有两个半系魔鬼怪婴，第一就系宋中法呢个一个，第二就系明日大屿，嗰半个就是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点解话半个呢？咁啊，梗系对于香港嘅市民系得益啦，真系啦，你可以揸架车啊过呢个港珠澳大桥，个个礼拜入去食平靓正嘢，冲凉揼骨，系嘛？呢个咧长隆野生动物园，去埋咧中山石岐，日日咧海阔天空，豁然开朗。之但系你喺香港做生意开铺头，咁咪死晒咯，系嘛？所以一半系天使咯，一半系魔鬼咯。咁咧呢三大 B B 咧系将会同林郑月娥呢个咧香港特区第一个女性特首咧系永驻青史啊，任由后人咧去评。掉啦！嗱，而家讲紧明日大屿咧，一定死啦，点会唔死啊？系嘛？回想起啊，喺呢个90年代初啊，呢个前殖民地政府啊，系管治嘅时候，人哋咧啊，魏奕迅只系提出一个叫大屿山赤鱲角机场、玫瑰园、楞条青马大桥，中国政府咧就十分紧张，就慌死咧系英国咧系将啲储备洗晒，嗰阵时咧揾个老平出嚟拍台拍灯，啊又话车毁人亡，揾个中英联合小组啊，嗰个叫陈佐洱啊，对住香港呢边咧啊嗰个官员叫邝其志啊，大家记唔记得啊？话车毁人亡，洗晒啲钱走吓，你而家系咪阴谋？系咪想靠害香港？结果小人之心就度君子之腹，英国人走呢就留低嘅储备绝对唔止250亿。而家呢一个明日大屿呢，可以讲你够胆你咪去马囉。去马你嘅储备系零，仲要负啊，系250亿以上。咁而家呢个中国主人唔出声喇喎，吓嗰陣時咧，錢咧喺英國佬嗰度咧，佢唔信喎。啊，到啲炎黃土著當家作主咧，廿幾年咧，三兩嘢敗曬咧。啊，咁佢而家又叫你內卷咯，又反而係一個叫全球治理嘅倡議咯。咁佢話佢又玩第二個大 B B 咯。咁你話好唔好笑咧？係嘛？兩個字就叫小家嗱。明日大魚咧，你而家咁样导咗佢咧，搞到流产咧系唔出奇。嗱，平心而论，每一个政府啊，你坐咗上去，天有不测之风云，尤其而家中国、美国、世界局势，时时有啲突发事件，呢、这个唔出奇。之但系啊，你出奇嘅地方就系呢五年啊，你对待明日大屿个态度，尤其近两年。你用国安法咧同佢捆绑啊！呢、这个主管明日大屿嘅凌汉豪曾经讲过，任何阻挠明日大屿上马，例如有一个叫保护海港协会，都系属于软对抗，或者咧啊涉及咧叫国安。结果咧搞到咧保护海港协会咧有一位啊德高望重嘅刘老先生咧惊起上嚟就宣布解散，好啦。咁而家咧都确定啊，系冇咗啦。咁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咧就如释重负，谢天谢地啊！终于呢个系香港绿色环境嘅佳音啊，系嘛？大屿山咧，终于呢个绿色保护保得住啦。林超英点解早唔敢讲呢？因为佢系一个前政务官、前公仆啊，佢惊一早讲咧，又俾凌汉豪啊，系话佢系软对抗嗰啲亲中报纸啊、亲中政党啊，系话佢阻挠特区政府施政咧，系分分钟周围啲人就告密啊，系有乜冬瓜豆腐啊，佢好似以前嗰位王正平啊咁样啊，就曾经受过中方警告，惊退咗休嗰份长俸都冇埋，所以咧林超英。是好安全好稳阵，正式等到你特区政府认输冚牌啦，先至加一句嚟到赠庆，话如释重负。嗱，你成个环境啊，你唔系话你明日大屿计错数落马嘅问题，系折射到成个香港啊，系言论自由高度萎缩，嗰啲人惊同埋自我审查。直到你自己确认啊，你嗰个魔鬼怪婴你打咗支针系流产啦嘛。确实冇咗啦嘛，系啦嘛，系嘅。咁林超英先咁表态，你话呢个地方可唔可怜咧，鲍生？ 咁啊，成个明日大屿嘅项目咧，而家叫冚牌咧，我哋一早其实已经预料得到啊。不过大家记住， 在人工岛的即是前期的计划呢已经用了成4-5亿。到今时今日才停呢其实这4-5亿真的等于我们广东人所讲抌落咸水海。你试问这4-5亿如果用于在公共服务啊老人或者细路啊甚至弱势社群的福利上面呢有几多人受惠呢如果大家记得的其实明日大屿的项目呢是一拖再拖的。早期就话2025年底呢就展开人工岛的填海后来就话延迟。啊有跟住呢又话去到 2027年6月30日 个政府嘅任期里面之前呢就会推行。啊终于而家叫丑妇见家翁啦。咁啊当然啊对于地产界或者地产商嚟讲呢系一件好事啦。因为佢觉得咁样呢就会一来唔需要呢就参与呢个私人嘅发展咁啊大家个荷包就唔会冻过水啦。另外呢就可以保障咧，而家个私人住宅嘅供应咧，唔会喺个未来嘅日子里边咧，突然间多咗啊成千上万嘅住宅出嚟，更加沟淡咗个楼市，令到嗰个楼市咧反弹无期。咁咧呢啲啊叫做啦少少嘅庆幸，但系呢个问题系政府里边打紧另外一个算盘，就因为咧好似你个譬如一样，呢个系流产咗嘅 baby， 但系咧其实系有亲疏有别嘅，因为北部都会区咧，而家政府咧系视为亲生仔是一个李家超和陈茂波力推的发展项目。而这个明日大屿呢就是一个油艇仔、啊、真是呢在林郑的时代呢是领养过来的。所以现在两者要放弃一个呢一定是要放弃这个明日大屿啦。咁希望呢这个私人发展商呢可以乃念呢不需要将银荷包去这个明日大屿里面填氹就将啲钱同埋资源呢就投放喺政府希望能够大展拳脚的北部都会区。咁呢个如意算盘呢就是政府里面嘅諗法啦。咁究竟得唔得呢咁呢个呢就要睇下各大发展商呢肯唔肯落搭啦。因为虽然呢而家明日大屿呢就呢个最大嘅氹呢就暂时唔填。咁但北部都会区唔等于唔系一个氹嚟㗎喎。好多嘅发展商呢其实当初呢表示咗意向但到而家呢 意向 系 啫。 大家你眼望我眼喎，陶生未必 好简单啫， 真系落搭噶。 香港嘅地产商啊，就精到一边，佢哋嘅智商一定高过你同我。吓，佢哋有眼睇到咧，就自从林郑月娥落咗台咧，就人亡正式。大家利是啊，唔系话佢瓜咗老衬，系一个成语啊。呢个明日大屿咧，就变咗一尸两命啊，就由啊李家超保之针去流产。以咁嘅先例，你嗰啲地产商傻嘅咩？佢咪放长双眼等啊李家超、陈茂波，起码挨埋呢两年半先咯。啊！如果佢哋不幸啊，又惨遭，即系大家嚟试呢个唔系我嘅意愿啊！阿弥陀佛啊，又变咗梁振英同埋林郑月娥咁嘅命运做得一届咧，咁你可想而知，新嗰特首上嚟啊，都系会同样咁宣布，因为嗰北区都会到时就系前一任嘅 baby 啦，就唔系新人嘅 baby 啦，系咪？嗱，假设啊，即系譬如话下届嘅特首如果系曾玉成嘅话，你觉得佢会唔会孭起北区都会啊？佢到时睇睇个库房，哇！原来个储备咁样，如果我整起呢个北区都会啊，我又要咧力竭声嘶，又要叫咧地产商落搭，啊地产商唔落搭，啊咁我又唔可以攞把枪去逼佢，除非我去北京嗰度阿爷嗰度告状，叫佢嗰个阿爷落嚟咧喺香港实行啊土改同埋共产，系要啲地产商抖晒啲钱出嚟，或者将香港五大地产商收归国有，咁你咪有得北区都会咯。而家北區都會已經俾人自知浸浸啊，係香港嘅雄安區啦，係嘛？啊，唔係我講噶，有人咁講噶。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嗰啲個個言論審查唔敢出聲嗰啲傻嘅咩？係咪先？係嘛？北區都會就梗係下回分解啦。最少啊，喺李家超下一任有冇得連任呢個問題明朗化之前，我有理由相信香港嘅地產商係口惠而實不至。哦，得啦得啦，我有咁嘅意向。是啊是啊睇下啦唔几好啦好嘅好嘅支唔支持支持精神支持囉。何精神支持同荷包支持呢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嚟讲系两回事嚟㗎可以完全唔同㗎系咪咁所以呢个叫林郑三大 baby, 呢个明日大屿终于宣布冚牌流产。唔紧要但点解林汉豪喺半年前你将呢个问题同国安法嚟到捆绑呢系咪嗱，你而家可唔可以会赖啊？系保护海港协会呢啲人喺整个过程里边吓制造呢只气氛， 是令到特区政府本来有得上马，于是俾你啲人阻挠，搞到我冇得上，系会唔会事后啊嚟到控告呢啲？包括已故嘅香港星岛主席嘅何柱国先生，佢咧系多次喺个电台表态咧，叫明日大屿，佢嗰句嘢叫咩啊？佢话大你老母啊，定系乜嘢啦？而家有档案喺度嘅，咁当然咧，佢就已经去咗云归天国，你个追索性咧系要追究佢个原对抗咧，就我谂要留翻 下一世先，即系咁啊。系嘛？即系你呢个过程啊，你将佢流产冇问题啊。凌汉豪嗰啲关你鬼事咩？系你家姐啊，林郑月娥噶嘛，系咪先啦？系嘛？你如果真系政务官醒嘅，都唔会将你自己个名啊，系同埋远对抗啊，同埋明日大屿捆绑啊，然后咧一夜做瓜咗保护海港协会啊，令到香港啊，连呢个问题都无端端政治化之后，然后你死死气啊，就话咧系去 cancel 啦，系咪啊？边有咁样做官噶？系嘛？相信佢自己啊，心里面一清二楚啊。两年前你自知沉沉问阿陈茂波出嚟咧，系马会吓 book 翻间咖啡座，然后咧系问下佢：喂，阿波哥，到底啊，你觉得吓你家姐林郑月娥留低呢个明日大屿啊，系一笔遗产咧，定系一个屎氹咧？老老实实，你哋啲公务员高官之间私底下要交下底啊嘛，系嘛？一系打麻雀啊，摸紧四圈啊，叫胡嗰阵时啊，系咪你可以咧讲一句？一系咧喺出边啊，食 lunch 嗰阵时你讲啊嘛，系嘛？阿波哥啊，老老实实啦，阿汉哥系嘛？我唔敢叫你汉妹啊。因为你个名好政治正确啊，充满 feminism 啊嘅意思啊，你老豆识干啊，汉哥老老实实啦，我系你我就唔搞啦。嗱，你想睇一条数啊嘛？嗱，你估个头埋嚟，唔好俾隔篱伙计睇到啦，睇到啦，得唔得啊？嗱，呢个我私人个手提电话个档案呢条数你睇，你个名啊大鱼，你个环评话要几多钱嘛？啊，叫啲地产商落答啊，吓每人抌几多钱啊？吓落嚟啊！梗系唔得啦，不过唔紧要，到时咧你可以应承住先嘅。不过我同你都退休攞个居英权啊，嗰阵时翻去英国喺度收紧长俸。嗱，我话俾你听，你唔好话我冇讲啊。到时嗨晒嘢你唔好话咧。嗱，我今时今日我喺马会绿化咯，我同你咧系讲咗老实话。喂，呢啲叫私底下沟通啊，喺你哋亲中嗰边啊，万恶诅咒嘅所谓嘅港英殖民地政府咧。人哋日日都有呢啲私底下沟通嘅，港督打个电话俾汇丰银行大班，吓今听日咧就报政司咧打个电话问警务处长，有好多嘢嗰啲资讯啊，同埋嗰啲数目啊，系私底下咧系有沟通，咁你就唔会咧系搞到咧系搞到保护海港协会咧就含恨咧就死得在你之前，系嘛？咁呢个咧对成个香港嗰个言论自由个环境啊，造成个打击咧。就嚴重過你某一兩個女高官啊，係魚啊落唔到台。你唔緊要啊，你一定落到台噶。你每個月幾廿萬嘅人工係照收噶嘛，係嘛？所以明日大魚咧，你而家咁樣樣咧，杜絕咗啦。但係第二啦，就係當你谷呢個明日大魚嗰時咧，嗰啲道理啊，譬如話，就未來十年咧，就會喺交爾州嘅人工島嗰處咧係大量供應噶啦。啊，咁因为咧已经揾到啦，所谓揾到咧，即系画咗个大饼出嚟吓、啊。如果起到就有，咁而家咧，如果冇咗啦，咁未来十年嘅公营房屋，咁你打算啊喺边度另觅土地嚟到起咧？啊，喺大湾区嘅边一忽咧，定喺北区都会嗰度咧，系绑埋落去咧？咁就将来公屋如果唔够啊，系咪更多出现一啲咧？啊，嗰啲嗰两母女啊，系虚报资料。然后被人赶走，然后双双跳楼的悲剧啊！呢啲问题就唔答啦，系嘛？或者咧当冇提问过，或者咧俾日后啊嗰个政府去谂。即系呢啲咁嘅施政咧，系缺乏啊！阿陈国基所讲嘅叫超前部署啊！你个超前部署咧系完全唔掂啊！或者你超前部署之后出现咧系一个咧国际同埋咧香港嘅。经济环境嘅大逆转嘅时候咧，你就唔识得咧弯道超车，系咪啊？所以你个名啊，而家特首个名叫超哥啊嘛，超哥超哥，你就要记住咧，系就要咧叫三超主义嘛，系嘛？第一就是超前部署，第二就是有咩唔掂吓，就即刻执生叫弯道超车，第三吓就是你前任留低嚟嗰啲地雷啊，大家姐咧。 你一定要咧系带住一个吴顺超嘅眼光咧，系充满疑惧咁逐件逐件验尸。如果唔系个镬咧，就自己孭啦。所以呢个叫三超主义。如果我系现任啊嘅特首嘅话，就一定要咧系严格遵守三超主义嚟到施政。咁你唔会错得去边嘅。咁而家明日大屿咁样咧，当然对于地产商嚟讲，亦都系好事。亦都就变咗对佢哋啊个北区东汇啊呢个投资嘅意向系一个咧参考作用，系嘛？咁至于嗰四五亿啊，嗰个环评报告咧就要问啦。咁啊，边个领到呢啲钱咧？诶，系咪又系外国唔知边啲英国啊、美国啲顾问公司咧？点解咁贵咧？四亿几啊？你有冇经过投标咧？有冇同祖国一啲人哋大陆啊，即系伟大祖国呢二十年大兴土木吓、啊、填海、啊？喂，大佬佢够识咯，系咪？解放军喺南沙群岛都唔知填咗几多岛礁啊，系变咗军事基地啦。填海造岛嗰啲咧，系中国啊军方啊，同埋好多中国国企啊呢啲担沙填海嘅啊建设公司，佢哋嘅经验丰富啊，有冇帮衬佢哋咧？佢哋收几多钱呢？吓呢条数系咪要 break down 呢？系嘛？嗱，呢一本来就立法会咧就应该问嘅，不过大家精啲就唔好问啦，算啦，系嘛？嗰四亿几咪当冲咗佢咯。嗱，呢个明日大屿而家咁样咧，终于由特区政府宣布流产咧，咁啊保护海港协会咧就应该咧系重新咧系开档喎。吓你执咗佢咪好惨，咪好冤枉系嘛？证明你而家保护海港协会啊！呢、这个组织系冇软对抗啦，系冇事啦，即系证明你讲得啱啦，系咪啊？好多嘢要拨乱反正噶，手尾好长噶，系咪先啊？逐样逐样啊，去到 rectify 啦，好唔好啊，鲍生？ 咁啊，如果大家唔失忆嘅话，记得2021年咧，林郑月娥喺施政报告嘅时候咧，系大力咁捍卫呢个北部都会区同埋明日大屿嘅发展项目。咁记者当时都问到啦，明日大屿嘅开发究竟用几多钱啊？啊，佢可以咁样讲喎。如果大家啊仲记忆犹新嘅，佢话咧佢从来冇计过咧要投入几多钱。不过咧，佢强调一造地咧就有钱赚啦。啊，因为以往嘅历史咧，啊出售物业咧必定会赚钱。啊，而且咧佢话咧可以，如果两个工程咧缺乏呢个资金，亦都可以通过发债去支持前期收入。嗱，言犹在耳，唔系好耐嘅，2021年，即系大约四年前左右。咁呢个前任嘅特首咧，就已经系咬牙切齿话俾大家知咧，全部唔使担心，有咩问题可以借钱。再唔系咧，其实一有地咧就有钱赚噶啦。咁点解而家今时今日啊，特区政府啊，完全将以往上一届政府讲出嚟嘅说话咧，就当耳边风咧？咁如果真系唔够钱嘅，点解唔可以发债啊？咁因为上届我哋都讲过啦，如果计埋嗰啲政府嘅发债，差唔多有成2000亿咧嘅收入噶嘛。咁呢个情况之下，仲有啊喺呢个北部都会区啊，喺三月份收意向书收咗22份啦。咁你其实亦都可以咧啊，模仿呢个北部都会区啊喺呢个明日大屿嘅项目上面又收啲意向书，可能收够33份咧。咁啊，点解唔跟呢个林郑嘅呢个大桥叫发债可以咧集资咧？嗱，咁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啊。咁我哋睇翻咧嗰啲意向书嘅呢啲地产商，包括咩长实、恒地、新鸿基地产、新世界、汇德丰地产、华茂太古呢啲大地产商。咁啊，但系咧不的而且确，今时今日咧呢啲大地产商嘅实力咧都已经今非昔比啦。特别譬如话新世界。大家都知道啦，陷于呢个债务危机啊。虽然话啲财团会救啫，咁但系救完之后，仲有冇实力，同埋会唔会五劳七伤咧？咁啊，而其余嘅新鸿基地产啊、恒地呢啲比较传统嘅实力嘅地产发展商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冇以往啊，佢哋咁进取地咧投资呢个地产项目，而且佢哋嗰个啊债务咧，亦都系唔低嘅。啊，最好嘅咧就系长实啊，因为佢一直咧就唔用发债啊嘅借钱嘅方法嚟起楼，咁啊保持呢个现金流。咁但系大家众所周知啦，啊所谓李氏旗下嘅企业喺香港仲有冇运行咧？啊李泽钜都冇咗呢个全国嘅人大嘅身份啦，而且巴拿马运河嘅码头事件里边咧，啊李嘉诚嘅公司咧亦都系备受针对。咁所以即使长实啊肯出钱，啊政府都未必俾佢。 咁当然长实亦都唔会咁蠢，自己会拱个头埋去咧送死。咁所以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嗱嚟紧咧嘅下半年啊，政府就会就嗰个北部都会区嘅片区进行招标啦。意向书咧就唔系一个合约嚟嘅，亦都唔系真系一个标书，只系一个咧态度或者叫做咧。这个叫做大家高兴一下，但是真真正正落标的时候见真章了。因为睇返资料呢，睇发展局的资料呢，其实每个片区的开发成本呢大约100-200亿元，有百几二百亿的。嗱这个数呢今时今日呢究竟有没有地产商会冒这个险呢？如果睇返资料呢，对上一幅过百亿的地皮呢已经是2021年11月了。即是说呢，在这几年的楼价下调之前的发生，咁啊，而之后咧，亦都冇任何一幅嘅地咧可以出现咧过百亿嘅地价，咁所以咧跟住落去嘅招标咧先至见真章，咁啊，政府所以而家先出一个叫做大绝啊，我就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啲打仗嗰啲阴公嗰啲场面咧，走难都听过啦，得两个细路啊，阿妈咧，仲个奶咧就净系救一个。咁究竟救边个呢？如果两个分开喂，两个都死，我死，咁唯有就唔喂一个，就喂另外一个，啊，咁啊忍心地咧由得其中一个我死。嗱，而家就系咁样嘅情况啦。 明日大屿个空中楼阁咧吓就泡沫爆破啦，而家就系、是。啊！呢、这個所謂嘅環評啊，環保評估啊，原來咧你幫襯咗啲顧問公司咧簽咗合同啊，係成個報告咧係超過6.4亿，即係分期比啊，應該就係如果我冇估錯，分期比咧俾咗4亿至5亿度，即係仲有咧係亿幾。咁咧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好好笑啊，佢話咧喂簽咗約喎，唔好嘥，由佢做埋先。喂，既然係咁，你都已經冚咗牌啦，係嘛？咁你仲要俾錢到嚟做乜嘢咧？你当初同呢啲环评顾问公司报告个合约系点签咧？系嘛？你系咪应该分期付款？有一条啊，叫走火通道。万一吓三四年之后出现一个不可抗力嘅因素，我唔做啦吓，我余款我可以唔使俾咧？嗱，呢啲咪就系老衬咯，系嘛？魔鬼在细节里啊嘛！你睇下呢个亚洲盛事啊，人哋 cap 标咗你嗰个海滨广场啊，做呢个吹波波啊！啊，让呢个大气球啊，人哋都有行细节啦。啊，你俾咗600蚊又好，3000蚊又好。啊，主办方面啊，系保留啊，系临时改变节目嘅权利。咁你咪冇得嘈咯。而家赔俾你啊，系人情噶咋？你唔好以为你睇清楚入合约。啊，点解会做官嗰啲会咁多老陈？你而家话唔好嘥，由佢做住先。咁你都冚牌咯。吓，咁你嗰亿几啊，点解要做嚟啊？有咩意义咧？啊，做嚟唔紧要，到2047年到等呢个中国梦啊实现，祖国强大啦，我哋嗰阵时咧会照做啦。咁嗰阵时啊，啊佢系咪过咗嗰、那个你去超级市场买包火腿啊？嗰、那个 expiry day 嗰个保养期咧，嗰阵时啊系咪又要俾个钱咧？系嘛？咪1亿-2亿咁样抌落咸水海？你而家睇睇呢个交椅洲啊，一粒土啊，一嚿砖都未曾填落去，但系已经咧系将公帑4-5亿甚至6亿几咧。是当做泥沙咁抌咗落海，呢、這个咧系几滑稽，所以咧唔怪得阿林超英嗱，呢个又系超啊，真系一讲辣到个超字咧，唔系好利是啊，就喺度话你特区政府咧就已经洗湿个头，形容系经典嘅洗湿个头嘅案例，银马巨大系嘛？阿林超英咧就继续唱衰，佢话政府2021年宣布建设北部都会，你亦都确定为优先开发项目。北都咧开发最少都要20-30年，咁你特区政府最早咧就应该喺2022，最迟2023可以嗌停人工岛嘅所谓前期研究，因为世界上冇人会提早20-30年为一个所谓嘅明日概念做耗资咁巨大嘅工程研究报告书，系嘛？咁林超英而家咧就好唱口啦，系嘛？佢就严正指出，嗱，你而家都冇钱啦。赤字连连，每一分钱都重要，支出可减则减，按顾问合约应该有终止机制咧，系嗌停，呢啲唔系违约，系当机立断，按合约办事。嗱，咁所以啊，又俾阿林超英咧系捉到鬼啊，知唔知啊？佢又严正指出，啊，愿当局明察道理，及时启动终止所有进行中及准备中的人工岛所谓研究工作，撤销相关政府内部超支支出。 哇，好大胆喎！呢只燕对胖系嘛？虽然咧就嚟迟咗，当初你唔敢讲，不过迟到咧就好过冇到啦，系嘛？咁同时啊，吓呢个保护海港协会啊，系呢个受害人啊，啊就惨遭咧系俾呢个凌汉豪啦，系话佢燕对抗而搞到咧系佢恐惧，然后解散嘅咧，系咪都应该入品啊？系要求平反咧，系嘛？咁啊，就保护海港协会咧，喺1995年咧就已经成立啦。一直以来咧，都系啊为咗绿色啊，同埋地球生态啊，系嘛？同埋咧留意啊城市发展，就唔好破坏啊大屿山啊等等咧，就据理力争，系嘛？咁而家惨遭就俾你凌汉豪标签咗软对抗，就搞到解散。解散就事小。但解散咗之後，嗰啲主席啊、嗰啲董事啊，係嘛？會唔會佢哋嗰個社交媒體啲群組啊，又搞到眾叛親離呢？以往有啲老友定期飲茶，哇！一見到佢哋俾凌局長係解就定性為呢個軟對抗，係搞到啊朋友又冇得見啊！以後傾本來訂咗傾啊嗰啲生意嘅嗰啲咧，跟住咧就同佢 cancel 啊，唔好搞啦，唔好搞啦，咁咧就保護海港協會嗰啲董事啊，個個都德高望重啊嘛，係嘛？咁佢哋嘅精神損失同埋慘遭定性為軟對抗，係要解散之後嗰名譽損失同埋做生意利益損失又點樣追殺咧？係嘛？啊！你預期啊，嗰度個億幾，你仲俾埋呢啲咁嘅老襯嘅環評，做咩你唔講億幾慳翻，係賠翻俾保護海港協會啊？嚇嗰啲受嗰啲名譽受害人啊，你都補償翻佢哋啊，食驚風散恐懼同埋嗰個精神損失係嘛？啱唔啱啊？係咪？ 係啊，冇錯啊！除咗你， 我問邏輯問題咋？如果你話唔緊要，你死你嘅事，抵你死，冇得告係嘛？或者是大陸係咪啊？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啊，瓜咗老七，你啊得翻一盒骨灰嘅啫。佢老婆黃光美啊，唔通而家叫毛澤東啊個外孫女啊，係賠翻5億人民幣俾佢個仔劉源啊？你好行夾唔送咧？你估你係美國啊？美國英國就得，如果咁啊冇問題，講清楚就得啦，係咪啊？最緊要講清講楚嘛 ，TV 都有個節目啦，係咪先？ 你為咗呢個保護海港協會咧出聲之外咧？我就反而咧就记忆犹新，因为无论李家超又好，或者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又好，都曾经吹奏咧香港需要1000万人口或以上咧，要保持个竞争力，同埋咧啊要靠外来嘅人口啊嚟到香港。于是乎咧，佢就话要部署好房屋、教育、医疗等等配套，其实咧就系为咗呢个北部都会区同埋明日大屿嘅发展咧，做咗一啲叫做期望式嘅管理。即系咧，預先話俾你知咧，香港咧就將會有1000万人噶啦。咁我哋一定要起定啲屋啊，或者準備嗰啲教育、醫療啊，去迎接佢哋。所以咧，就合理化咗呢個北部都會同埋明日大嶼嘅發展。咁而根據政府嘅計劃咧，我睇翻大約咧，明日大嶼就會容納到50万嘅人口，無論公營嘅房屋或者私營嘅房屋。咁而北部都會區咧，亦都會容納咧大約40多万嘅人口。啊，打埋條數，你預100万啦，即係話咧。其实呢两个发展项目咧，系为咗未来出现嘅100万人口而准备嘅。咁嗱，如果李家超当时好极力吹奏呢个人口论，就话香港咧有呢个人口老化啦，需要移入人口啦，要有过千万嘅人口咧，我哋先保持到竞争力。呢个咁嘅理论啊，系继续有效嘅话咧，咁我问嗰个最简单嘅逻辑问题，就系咁而家冇咗成100万。嘅一半50万嘅人口嘅容納嘅明日大嶼，咁而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依然有一啲未明朗嘅因素，即係私人地產發展商會唔會投標同埋咧去加入呢個發展嘅項目？咁未來呢個1000万人口嘅願景啊，同埋叫大餅啊，究竟係唔係會繼續進，即係我哋繼續會預期咧？定系又系好似明日大屿咁，其实系又系胎死腹中咧？呢、這个1000万人口嘅 死埋啦，死埋 嘅吹奏大饼啊，系咪又系即系讲完就算咧？喂，大家喂，大家 真简单啫。 去买楼嘅时候，呢啲系要计算嘅，陶生，即系唔系你个特首出到嚟讲完之后就当冇事发生？无论林郑月娥又系，李家超又系。佢講出嚟言之鑿鑿嘅嘢，喂，過幾年之後咧，就係、是、好似特首個以前老董咁樣嘅8.5万，就當冇事發生噶咯喎。